它就蛮容易睡，这是操法啊。但是呢，操法我是没办法用，因为我现在是侧睡。就是操法的话，仰睡的人比较好用，侧睡的人很难用啊。所以这个，我的话就比较是用他说的重法。这个重法的话，就是啊，我曾经好奇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呐，在睡着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觉？所以呢，因为好奇这件事情，所以呢，就好像躺在床上这样子，等着自己睡着。那因为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就专注的等在那边，乃至于呢，我的思考这样子流过的时候啊，我就在那边看着它流过，这样子，我就比较没有摄入那个思考。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人的思考啊，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思考，就是想到一件事，然后又开始勾起另外一件事，就这样，好像联想联想，一直是，就是你想的事情一直连续下去嘛，对不对？那可是哦，在你快要睡着的前一两分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个思考开始不是从一个思考连到下一个思考，而是开始是跳的，就它有那个断掉一下，断掉一下。那那个就是他所谓的，就是陆定浦那边讲的重法，就是如果你能够很专心的，只是看着你头脑里面想的事情，而不摄入它的话，你会很快的到达你的思考是开始用跳的。一旦你的思考是用开始乱跳的，很快就睡着了，因为它那个空档开始出现了。但如果你不能让它变跳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哦，那方法有一点险就是了，就是你呢，你这头脑不是胡思乱想想到这里，对不对？人家开始想到说，我是因为先想到什么才想到这里的，然后就开始倒想一个，然后倒想两个，倒想第三个，大家就没有办法记忆，然后就断掉了。哦，这倒想也是一个方法，这是重法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道家修炼的，就是道家的这个全真派的这个气功有一个说法，他说人的身体感跟人的心理感其实是有很多相关性的。他说其实在打坐的时候，你最好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的喉咙的声带的部分要松掉、垮掉。他说，因为呢，如果你的声带是比较紧的，你的身体就会处在一个好像准备讲话的状态。那你的身体不讲话，你的头脑会讲话，所以杂念就会不会停。所以要养成平常过日子的时候呢，牙关是咬紧的，舌头是抵到上颚的，可是你的声带是垮下来的。就是要练习生活中有这个习惯。那如果你能够练习到生活中有声带是垮下来的这个习惯的话，那就是以一个肉体作用到心灵的结构来讲的话，会让人的杂念变得比较少一点啊。那这也是一些补充的方法。那至于他后来讲一个他老师的例子啊，说什么有人教他失眠要想到说喜欢游玩的这个名山胜水的风景啊，然后在心里面神游一番啊，然后久而久之就会慢慢越来越容易睡啊，就是这是操纵之间的法啊，还是重法之是一个重法，就是因为操就是有意识的去控制嘛，纵就是不要控制放纵它嘛，那他说这是一个重法啊。那但这个至于他这个第三种啊，就非我所能知啊，因为我从前是在同学老师之中啊，大家说要去哪里玩，有人说去乌来，有人说去阳明山踏青，只有我大叫说我要去大卖场，然后被大家等啊。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游山玩耍的人，我是都市人，我是文明人啊，所以什么美丽的山水对我来讲那什么啊就没感觉啊，所以不知道。所以呢，就是大概失眠的这个就是大概跟同学谈一谈这个交通阴阳跟失眠的话题啊，当作是半夏这味药的最后一点补充。那临床的半夏的话，同学根本不用紧张啊，他这个这个伤寒论的方啊，学一学之后啊，半夏一定都很会用的啦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教这个黄芩跟黄连两味药啊。那这个黄芩跟黄连呢，他们在没关系，在那个一般的西药的药理学呢，可能会觉得哦，这两味药它都是苦的嘛，都是黄的嘛啊，但苦或者黄不在西药的考虑范围啊。那但是它以药效来讲呢，都是一个消炎啦、抗菌啦，对不对？带来这样的效果，因为这种 苦而黄又退热的药，大概就是有消炎杀菌的功能吧，消炎抗菌的功能，就是中国人的下火药，它的药效就很接近西方人的抗生素了啊，大概是这样子。那到底黄芩跟黄连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张仲景要用两味药而不是只用其中一种呢？所以我们那要稍微去探讨一下这两种药物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啊？在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什么情况比较适合用黄芩，而什么情况比较适合用黄连呢？啊，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那如果是以我们中药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黄芩黄连啊，那我们就会知道说，黄连的苦味其实蛮苦的，那黄芩的苦味相比之下就不苦很多了。那黄柏啊，今天没有要教的黄柏啊，它的苦味呢就比黄连还要更苦，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说越味道浓的药会越进到下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黄连会比较作用在人的中焦，比它味道淡比较轻的黄芩会作用在上焦，然后黄柏呢会作用到下焦，对不对？那我们一般的医药的观点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另外就是以扎实的程度来讲的话，那黄连这味药好像也是比较扎实一点，黄芩呢会长得松松的啊，所以会让它比较入到上焦。那黄芩的话是黄绿色的啊，有带点绿色。那今天这标本同学下课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啊，这是黄芩跟黄连。然后上次的白术啊，我买了土炒白术跟生白术，同学可以看一下有怎么样不同。我这生白术是买到生源的，我觉得这个算是很好的生白术，非常漂亮，我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那还有苍术啊，也给同学看一下。那还有一味药是也是这个礼拜可以给同学看一下，就是生石膏。你看哦，生石膏都是一整块石头把它敲碎嘛，可是这一包它敲碎的那个渣渣竟然是成条状的，那这是很好的生石膏，但它的纹理非常的健全哦，就是形如树针者良，对不对？就是像一束针绑在一起的样子哦。那这些就是比较标准的药材。那黄芩的话，我买到的不是另外，就是是两种黄芩中的其中一种。那我来说一下黄芩，我们一般啊分成哪几种？像黄芩的话呢，是这样子，比较嫩的黄芩呢，我们叫做紫芩啊，就是还是小孩子的紫啊。那这个紫芩呢，又叫做条芩。那比较老的黄芩呢，我们叫做朽芩，就是已经是明老朽了啊，明朽了。那朽芩又叫做枯芩，又叫做片芩。那这个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黄芩呢，是紫芩。紫芩就是中间没有动的啊，比较密实的。那至于说片芩、枯芩、朽芩呢，它就是一整片，然后这中间呢就是烂得空空的啊，因为黄芩它长老了之后会烂得空空的，所以呢《神农本草经》说它一名腐肠。那有一些人考据说古时候写肠字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腐字的变体字，所以也有人说它叫做腐腹啊。那腐腹也好，腐肠也好，反正就烂肚烂肠的，就是总而言之呢，你啊如果买到长得老的黄芩，中间已经烂出一个中空的洞了，那看起来就像那个切片的猪肠子一样啊，所以很容易理解，就看起来就像烂肠子一样。那这个所以它有名字，又叫做空肠，又叫做内虚啊。那你想想看，当它苦味不是这么浓，而它的形态又是这样子烂烂空空的，像我们一般买药都会说，哎，黄芪啦、甘草啦，都是要买什么纹理细密，对不对？密度高的、比较漂亮的是好药，对不对？那如果是有一片甘草纹理都有很多裂痕，那是被压扁、压大的，那是假，那是做过啊，那就做的不好的药。那这个。可是呢黄芩的话就是买什么种都好啊，它的松松空空的是它的特质。那这个那在十方的世界啊，不是经方的世界，就是 黄芩这味药啊，如果是在十方的世界就有分，说是如果你要让这个黄芩呢能够凉你的上焦，凉你的心肺的话呢，那你就最好要买什么芩啊，买这个枯芩，对不对？要中空的，它的气会比较清，比较作用在你的肺。那如果你要用黄芩去凉你的膀胱火，那你就要买这个紫芩，然后呢它比较密实，它比较容易到下焦去。那甚至呢黄芩还可以用酒炒，那酒炒过的黄芩是比较有机会上到头部去的啊。这是中国人对于就是在十方的世界对于黄芩的看法。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十方的世界对黄芩的看法呢？那是因为啊，在经方的世界呢，用黄芩是不必分它是紫芩还是枯芩的。那为什么不必分呢？因为张仲景用黄芩的很好玩，张仲景用黄芩的方法呢，后代医家给他取了一个蛮好玩的说法啊。后代医家说张仲景用黄芩呢用的是呕法，这个呕通于我们说的配呕的呕啊。什么是呕法呢？就是黄芩这味药啊，因为它的这个寒凉清热消炎的药性呢是淡淡的虚虚的飘飘的啊，你如果不约束它，它就会漂浮在人的上焦，对不对？那张仲景的药法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软绵绵的黄芩啊找一个老公把它嫁掉，那他呢就会嫁鸡而随鸡，嫁狗而随狗，所以称之为偶法，就是把黄芩嫁出去变成别家的人。那张仲景用的黄芩的医家认为说张仲景用黄芩呢最明显的是所谓的三种偶啊，黄芩的三个配偶。那黄芩的老公一号是谁呢？啊，他的一号老公叫做柴胡。那柴胡是一个专门会走到人的少阳区块啊，就是广义的少阳，就是包含的层面比较广，但是狭义的少阳就说人的淋巴，好的啊。那走在人的这个淋巴系统里面，那如果黄芩跟柴胡放到一起呢，他就跟着柴胡走到淋巴系统里面去清热消炎了，就不走别的地方了，所以成功的把他嫁到柴家去了。那这个另外他的第二号老公是谁呢？是芍药啊。那芍药这味药呢，在张仲景这个治疗肚子绞痛的热力的方子里面啊，就是黄芩汤。黄芩汤就是这个抚琴诀里面的这个小阴丹汤啊，那就是桂枝汤里面不放桂枝，改成放黄芩。那黄芩跟芍药遇到一起啊，哇，那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玩。因为我从前因为帮同学的家人看病啊，开过一次黄芩汤，那一面给那个人吃黄芩汤，一面把他的脉，你可以从脉象像看那个球赛一样啊，看到那个芍药把黄芩的那个寒凉之药性哦，完全这样子吸到肚子里面去消炎，就一点都没有放出来往上浮，就吸下去了，就是芍药这个能够增加人的肚子的这个容积的这个效果啊，就像好像看球赛是看科幻片，什么星球大爆炸变成一个黑洞一样那种感觉，我觉得太明显了，那很好玩。所以呢黄芩呢把它嫁到芍家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另外一个黄芩的老公三号呢就是黄连。那这个黄连呢就是在张仲景的泻心汤里面呢常常是黄芩黄连同用。那黄连退火比较好像退的火比较就是比较扎实的在中间，那黄芩就能够帮他好像把周围的火也顺便清一清，那就是好像让黄连得到一个贤内助啊，帮他把一些他清不到的火顺便扫一扫，这样就是黄连像是大型的这个清洁公司的这人这样的推过去，然后黄芩帮他把缝隙的这些什么地方再清一清，这样子好像黄连跟在后面把黄连清过的地方，然后用一个手指这样说还有灰尘啊，这样的感觉。那这个当然有人是黄芩黄连组合，有人是用另外一种讲法，有人是说黄连啊治疗的热是这个湿热嘛，那这个他们说有人说黄连治疗的热是湿生之热，比如说你的脾胃太湿了，所以有热积在那边。那这个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黄芩清的热叫做热生之湿。那这个湿生之热，热生之湿，同学不要记哦，因为这是很黑的黑话。那临床你如何分辨？对不对？就是临床没有辨证点的黑话就不要记了啦，这只是鬼扯一下就算了。就是他说，比如说像人的肺啊，如果是在正常状况，是会能够让气往下降的。可是如果你的肺太热了，气不能往下降的时候，它里面会堆很多的湿气，那这种叫做热生之湿啊，那是黄芩主之。然后黄连是治疗脾胃里面的湿生之热，就是有时候这样的，就是那个是那种论点，其实比较是说到黄芩如何跟黄连联署作用的时候，有点像是掰出来的理论啊，所以听就算了。其实黄连黄芩同用的那种什么三黄泻心汤啊，其实在临床上面与其说它清湿热，现在不如说它这个破血啊，就是消灭不要的红血球比较有直接的效果，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了。那所以呢，张仲景啊，就是能够把这个黄芩啊这样子用适当的方法把它架出去。那这个呕法啊，像是在那到了十方的世界，其实继续的会对这个黄芩采用呕法。那怎么样的呕法呢？像经方里面还有一个黄芩的呕法，就是跟白术在一起，就是在那个妇人的安胎的方里面，就是黄芩跟白术同用，就是白术在安胎的时候带一点点黄芩进去，把这个多余的胎热清掉啊。那是在妇人里面的呕法，就是跟白术同用。那这个方法在后代的安胎方一直都继续沿用的。那在十方的时代啊，像是金元时代啊，什么李东垣啦、朱丹溪那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用呕法来对付黄芩呢？比如说他们李东垣的这个蓝氏秘藏里面有一个方叫做小青空膏啊，就是小小的蓝色的天空的膏啊，小青空膏。那个小青空膏不是一种膏啦，它就是治疗这个少阳经的实热头痛。其实从小青空膏也会让人看出来说，其实黄芩哦，它有机会进入人的少阳区块的，它不用什么引经药，它自己也会进入。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些掰的方法，就你看黄芩本来就是绿的啊，所以会走肝胆气区块这样子，但这也是胡掰了啊。那这个啊，小青空膏呢，它就是说少阳头痛如果是热症，它会痛在哪里呢？它会痛在人的头脚啊，就是头的这个脚，就少阳经经过的地方。那李东垣怎么用它？他就说，首先呢，你那个黄芩呢要久治过，因为我们中国人呢、知道说药物用久治过以后就比较容易上升，对不对？所以黄芩泡过久再晒干之类的那种做法啊，其实黄芩用这种久治过然后再用茶或者酒吞下去这种服法，其实也就代表到黄芩有一个特殊的药性，是就是一般的寒凉药，像黄连黄柏，对不对？它大概都是往下吃到肚子就往下降，这个药性比较多。你要再把它提到头顶哦，其实有一点难度了。当然像葛根芩连汤，用葛根那么大的力道把这两个寒凉药拽上来是可以的。那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用到一些比较有力量的要把它提上来可以，但是一般来讲寒凉药下去以后要把它提起来没有那么容易。那在这个不容易之中的容易就是黄芩啦，因为它的寒性比较轻飘飘，所以比较容易提得上来，乃至于治这个实热的头痛啊就会用到黄芩。那同学要知道啊，头痛其实我们台湾人要实热还不太容易嘞。那实热头痛跟这个不是实热头痛怎么分呢、就如果你的头痛是虚症的头痛，也就是不能用这种清火药的头痛，那个虚症的头痛你痛的时候啊会觉得按它比较舒服。那如果你是实热的头痛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头发往外拔你比较舒服。所以你要辨别一下啊，就是喜欢压的还是喜欢拔的啊，要辨别一下。如果跟压跟拔都没有关系，那另外算，那别种头痛啊。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黄芩当然是要治实热的，就是你要喜欢拔，觉得头发这样往外拔会舒服一点的，那这样子可以用它。那这个少阳经头，他就说把这个 酒制黄芩的粉末呢，用酒或者用茶喝下去，因为酒可以让药性往上升，茶可以清理头目，可以把药性带上来，所以用这样的方法。那像朱丹溪的丹溪心法里面呢，他治疗这个阳明的实热头痛，那阳明的痛他说眉眶痛，就是眼眶痛或者这个眉棱骨痛，那你也会觉得哦，好像把这块肉揪起来那种感觉。那那样子的痛呢，他就用也把黄芩嫁给谁啊，嫁给姓白的，就白芷，因为白芷是阳明经的引经药嘛，对不对？所以黄芩嫁给白芷，就黄芩把酒芩酒制黄芩啊，酒芩跟白芷呢等份打成粉，每次两钱，用茶来吞啊，那就是治实热的阳明经头痛啊，就是这样子。那黄芩的这种被引的效果呢，像李东垣啊，他还有一个方子，然后一直到后代都很有名，就是叫做普济消毒饮，有没有同学听过啊？那普济消毒饮那个时候他是发明来治什么？那个时代有一种病叫做大头瘟，就是你得了这个瘟疫之后，你是头部到处在头部在发炎的，就整个头会红肿的。那普济消毒饮里面就有黄芩，用这样的方法把黄芩提上来消头部的炎。那普济消毒饮如果用在今天的话，那就是面部的单毒啦、腮腺炎啦，或者是脸部的蜂窝组织炎啦，那就可以用这个方子啊，那就是黄芩的这个利用的可以利用的地方。那这个其实黄芩啊，它用这个呕法啊，那相对来讲其实黄连就有另外一个做法，而黄连另外做法我等一下会讲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黄连这味药其实比黄芩要寒很多，就是在我们用它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黄连的去热的效果很强。那同学要知道啊，中医里面这个苦药啊，就是说是凉药苦口，对不对？那个凉是凉快的凉啊，凡是会苦的药都是很凉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黄连呢，这味药其实吃多了对人的身体恐怕不一定有好处啊，因为太寒了嘛啊。那可是这个黄连现在好像很多人喜欢吞什么黄连粉胶囊什么的，那其实是蛮危险的。那这个到底是有一些奇怪的习惯是怎么产生的？等一下会跟同学讲啊，就是关系到，因为现在孕妇喜欢吞黄连粉，这其实有一些这个中医的这个内容慢慢在时代演变之中一点一点被扭曲，然后扭曲到今天妇女吞黄连粉。那等一下讲到黄连会讲到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黄芩的话是比较古方里面，黄芩配白术，这是一个养胎的方法，就是胎儿如果太热的话会好像胎不安稳啊，所以会稍微清热，但是要搭配很足够的这个暖补药啊，并不是单独用寒凉药的。那我们先看《神农本草经》里面黄芩的这个功用啊，它说味苦平。你看啊，半夏理论上是有一点点热的，《神农本草经》也说它平。那黄芩呢，理论上是有一点凉的，《神农本草经》也说它平。那三黄芩连柏基本上都是又凉又燥的药，可是黄芩的燥性其实非常的淡，所以我们几乎不太需要考虑到黄芩的燥性，反而是黄连跟黄柏的燥性比较要列入计算。他说治这个诸热黄疸啊，就是在身体里面这种肝胆区块发炎，或者是其实不要说肝胆区块发炎，我干脆直接这样说好了，就是有人啊曾经统计中国治黄疸的古方，就是黄疸有些人是黄中带黑，有些人这样黄那样黄，那他们统计说其实会用到黄芩治的黄疸都是全身平均的发黄的那一种啊，就是总而言之临床会有用到。那因为张仲景治黄疸的方还算很齐全，所以到时候我们经方读到就好了啊。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用黄芩就没关系。那长辟泻痢呢，就是这个葛根黄芩黄连汤都能够让我们看到说黄芩黄连对于这个消炎止这个热性的下痢都是蛮有用的药啊。那只是呢，同学如果把黄芩跟黄连的条文一起看，你就会发现说黄连写长辟腹痛下痢， 然后呢黄芩就写长辟泄力，好像少了一个腹痛，对不对？那像张仲景的药方的加减啊，比如说像小柴胡汤里面本来是有黄芩的，可是他张仲景就写说，如果是腹中痛的话呢，就去黄芩加芍药。那也就是说，如果肚子已经在痛，可能是因为太寒所以痛，那你要把黄芩去掉，加上能够放松肚子里的芍药。那如果小柴胡汤它如果是心下悸哦，那因为黄芩会清这个区块的火吧，对不对？已经心悸的代表这边阳不够，他就会写说去黄芩加茯苓啊。所以大概在张仲景的这个进退之间，对黄芩会有这样子的处理。那至于说黄连的话，它是另外有功啊，它是因为它是可以，黄连的那个寒凉药性比较强，是真的可以治疗那种发炎的那种痛了啊。那这是另外算。那这个煮水啊，黄芩用来利小便的方，老实说这不很明显，但是呢因为呢黄芩在张仲景的小柴胡汤会用到，那小柴胡汤会疏通人的淋巴，那淋巴在人体的这个水循环是扮演到很重要的角色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可以通人的水啊，但是这个解释当然是一个比较勉强的解释了。像后这个煮水跟下雪碧啊，都是有一点勉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历代能够找得到的方剂啊，其实啊，用黄芩来止血的方比较多，比如说下利带血啦，或者是月经的经水过多啦，这样子的话呢，就会用到黄芩，就是用黄芩止血的多，用来把这个淤血打下来的方好像没看过哦。那所以但是呢黄芩我们会说，如果你是用这个在十方的世界用的是这个比较密度高的紫芩的话呢，它也可以去泄膀胱火啊。那至于说如果你要泄大肠火的话，是要用紫芩还是调芩啊，其实都可以啦，因为大肠虽然在下焦，可是跟上焦的肺是表里啊，所以不太需要选药。那像我们一般买得到的那种痔疮的方里面常常会有黄芩，因为泄肺火等于泄大肠火嘛，然后就顺便让大肠的火清一清啊。就是刚开始发的痔疮，其实随便那个什么科学中药买几种药，那个稍微搭配起来吃一吃啊，什么清肠饮啊，什么乐事舒啊，随便 A 加 B 吃一吃，效果都会非常好的。那至于说恶疮疽石跟火阳啊，就是因为黄芩如果你不用任何引经药来引它的话，它大概就会作用在人的上焦比较多，也就是黄芩它是以凉肺为主。那一种这个药它既然是凉肺为主的话呀，那它我们说肺跟大肠相表里，肺跟皮肤相表里，对不对？所以黄芩它自然就会作用到皮肤比较多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考。我想就是如果是皮肤的发炎啊，所以你要外敷要内用呢，多多少少都是有效的。那关于黄芩啊，对啊，我助教叫我要停一下啊，要让他